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一阵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就是眼部的疾病啊，就是黄斑变性啊。当然黄斑变性呢更多是发生在老年人当中，由于各种原因呢都有可能造成黄斑变性，但是其中有一点就是三高，代谢性的疾病也是造成黄斑变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那么呢，我们说啊，黄斑变性呢跟几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呢，就是跟光污染有关系。这个呢，我们好预防，就是避免我们光污染啊。老年朋友呢，就是说，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阳光非常充足的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茶色的墨镜啊，减少进入我们眼底的这种紫外光啊，来保护我们的眼睛。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退行性的病变，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老化。老化呢，我们俗话说呢也是纤维化嘛，对吧？由于我们人变老了，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让我们发生了这个视网膜的黄斑变性了。那么我们收音机前有视网膜黄斑变性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抗纤维化。这个呢是已经确定了的，抗纤维化呢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听众朋友呢可以采用抗纤维化的这种手段。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就要谈到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和这个黄斑变性的关系了啊。我们先来谈黄斑变性和高血压的这个关系。大家都知道有高血压病的听众朋友，他就会有高血压的眼底的病变，对吧？那么我们黄斑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能产生视觉图像的这么一个区域。你要把这个区域保护好，首先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血压呢要平稳下来。那么有高血压的人同时又有黄斑变性的这样的听众朋友，我们怎么办啊？我们首先第一个是要抗纤维化，对吧？这个是没说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控制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黄斑变性。那么有高血压的人，这一类型的人呢，一般情况下是属于气滞血瘀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活血，要化瘀，这是对于黄斑病变的早期。那么对于这个类型的黄斑病变晚期的病人，还要采取止血，防止视网膜病变的渗出这样的一种医疗的手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呢，第一是要抗纤维化，第二呢就是要用这个我们说的抗氧化的合剂，以这个叶黄素、越橘提取物，还有这个维生素 E， 还有亚麻籽油、明胶甘油、二氧化钛、焦糖色素为这个复合这样的一个方剂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物质啊，来进行改善。那么在这两个改善的方式的基础之上，一定要用以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要，以葛根、昆布、地黄为辅药的这么一个中药的方剂。 因为三七呢它有很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还有止血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呢对于有高血压又有黄斑变性这样的听众朋友来讲呢，在早期呢可以活血化瘀，可以控制血压，因为用了这个中药的方剂以后呢，血压就会变得平稳，血压变得平稳以后，眼底由于高血压造成的这个黄斑变性呢就能得以控制，这是对于有高血压的病人来讲，控制黄斑变性应该用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抗纤维化，第二个呢就是加我们的抗氧化合剂，第三个呢就是加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的合剂。那么可能说到这儿呢，听众朋友又有高血压又有这个黄斑变性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没听懂怎么办，这个呢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啊。这是我们讲的有高血压病又有黄斑病变的听众朋友应该如何来进行养生保健，进行中医中药的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有高血脂症的听众朋友，有高血脂症的听众朋友呢，就是您只要是有了高血脂症，您的眼底黄斑变性的这个发病率一定是增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体内的一些要代谢出去的物质代谢不出去的时候，中医讲这些有毒的物质就会上泛到我们的眼睛这个部位，让我们呢视物不清，哎，这是中医讲的。所以这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呢，我们要祛痰，要化湿啊，这部分听众朋友尤其是要让我们的血脂这个代谢呢变得正常。那这部分听众朋友如何来办？这部分听众朋友要采取的我们的这个养生保健中医中药治疗的手段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抗纤维化，因为我们前面讲了，无论是高血脂症，无论是眼底的黄斑病变，都跟我们人体的老化是有关系的。那么同样是两个人吃同样的东西，可能这个人是30岁，他就不容易得高血脂症，因为他的代谢是旺盛的。那么如果这个人是60岁，他就容易得高血脂症，因为这个时候女性朋友雌激素已经没了，对吧？男性朋友更不用说，天然他本身就没有雌激素的保护，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代谢是缓慢的，所以这个时候60岁以上的人甚至是45岁以上的人，他由于他代谢水平的下降，他就非常容易得这个高血脂症。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第一是要用抗纤维化，第二呢是要用我们说的抗氧化的这个复合营养素，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叶黄素越橘提取物为主的这个抗氧化的合剂，这个呢是必备的基础的手段。然后同时再加什么呢？同时再加茶色素，因为茶色素呢它既可以控制我们的血脂，同时呢还可以控制血糖，还可以让我们的血压进行平稳。那么有高血脂症的人很有可能他同时还有这个糖尿病和这个高血压啊，而且呢这个茶色素它里面的这个茶红素它呢是可以很好的降我们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那可能我们这个血脂被控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的这个眼底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呢也得到解决了。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在治病的时候一定不要说我有这个眼底的这个病变了，我就只考虑我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实际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跟您全身的这些基础病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只不过是我们说的这个没有被听众朋友所高度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们中医中药治病哈，中医治病还有就是我们比较有经验的医生来治病，一定是从这个病人的全身来出发的，不是从一点来出发的。比如说我给孩子治咳嗽的时候，我一定要想这个孩子这个咳嗽是由什么引起来的，对吧？很有可能这个孩子他只是一个咳嗽的症状，但是它是由于消化不良引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把它的这个消化给它调整了，把它的这个积食给打掉了，一下这个孩子的那个咳嗽就减轻了，它不仅仅是没有黄痰了，它这个化脓的扁桃体啊也这个减少了， 而且这个嗓子呢也不发炎了，这个时候咳嗽的症状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您在治病的时候一定不能只针对那个症状入手来进行治疗，一定要考虑到哎，这个病人他全身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把他全身的这些病解决了，可能我们要治疗的那个症状就不治而愈了。哎， 所以咱们说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啊。治病确实要究其根源，标本兼治，这才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啊。那刚才你也提到了，造成黄斑病变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即便是三高，它还分您是高血脂造成的，你还是高血压造成的，你还是高血糖造成的。那么不同的造成方式，给予您的这种办法也是不同的，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喽。 对，也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中医中药的这种养生保健的方案，它是一人一方。 是， 哎，您看咨询我的听众朋友啊，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咨询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听众朋友一个病，但是造成这个病的原因真的是各不相同， 对，五花八门。 哎，而且他说的一个症状，我就会想他这个症状是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只是一个消瘦的症状，对吧？那么可能这个消瘦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但是他这个消瘦的糖尿病的患者，他同时可能还有这个焦虑紧张和抑郁，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考虑清楚，他的这个体重的下降是跟糖尿病的关系密切呢，还是和他的这个精神因素心理因素的关系密切？如果是和心理因素的关系密切，那么我们就要用心理疏导的这个手段来进行缓解，对吧？同时呢，我们在补肾滋肝健脾，那么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很快他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是由于血糖的这个升高造成了他的这个三多一少这个症状非常严重，对吧？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然后体重直线下降，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控糖了，对吧？所以不同的病人一定要用不同的办法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综合的养生保健的手段才能得到改善。 所以说如果您呢有眼部疾病啊，或者说已经确诊的是黄斑病变啊，因为这个黄斑病变在医学上的它的治疗手段也是有限的啊，比如说咱们以往说过这个激光湿性的才可以做啊，那么干性的话呢，这都还难说啊。所以呢，很多人是希望用中医中药还有养生保健这种保守来进行治疗。所以呢，刚才呢，贺主任也提到了很多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一定要建立在你个人的疾病的基础上啊。用什么样的方法，咱们是因人而治啊。所以呢，早晨八点半之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况，赶快拨打电话，把您的病况说清楚，然后针对您的情况，我们会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飞蚊、眼底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对于眼睛疾病，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生理等保健知识，要做到早保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进入中老年，定期补充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 亚麻籽油、甘油等营养素，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增强眼睛的感光度，促进眼睛血液循环，延缓视网膜老化，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 其实刚才呢，您主要是从高血压、高血脂症造成的黄斑病变啊。那实际上的糖尿病哈、如果控制不好血糖啊，造成它后遗症产生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它对眼睛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有糖尿病的人啊，您看，白内障是高发的。这种青光眼是高发的，而且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是高发的，而且白内障呢，最后呢就可以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的这个剥脱，造成失明。所以呢，有这个糖尿病的人，他的这个黄斑变性的这种疾病，一定是高发的。那么这样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从西医上来讲呢，一定要控糖，对吧？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像西医的这些胰岛素啊，这些就是降糖药的应用哈，我们呢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详细的来讲了。我们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那么有糖尿病的这种病人哈，他有的人呢是这种肝肾两亏，心脾两虚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怎么办呢？糖尿病的病人实际呢，这种滋肝补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而且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人很多很多疾病呢都会生出来。那么有这个类型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怎么来做啊？我们重点来谈一下。首先一点呢，就是抗纤维化，这个呢是没得说啊，一定要抗纤维化。而且抗纤维化作为一个基本的这种中医的这种养生保健的手段吧，我们是需要长期的来坚持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如何来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滋肝，要补肾。那么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可以采用我们这个中药的这个残花来进行补肾。那么这个肾的功能好了以后，可能这个对于您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眼底的黄斑变性啊，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要采取补充抗氧化的这个物质。那么这个抗氧化的这个物质的补充，对于改善眼底视网膜的黄斑变性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采用这个以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 亚麻籽油，还有这个二氧化钛焦糖色素为主的这个抗氧化的合剂来进行补充，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控制我们眼底视网膜的黄斑变性。那么同时呢，让这个视力下降的缓慢一点，尤其是防止我们中医讲的暴盲，也就是西医讲的这个突然一下的失明，这个是由于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剥脱啊，造成突然一下的这个失明，这个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实际有一些有眼底病变的听众朋友呢，自己也明白，我如果让这个病完全好不太容易，但是呢要达到控制视力下降，这个我们还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听众朋友，用我们养生保健的手段，我们只要控制了视力的下降，其实呢这个呢就改善了我们生活的质量啊。那么对于我们讲的有糖尿病这个类型的听众朋友啊，其中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听众朋友呢属于这种心脾两虚型的，那这部分听众朋友呢就可以采用我们说的这个中药的莲子百合芡实茯苓啊，采用这样的中药的合剂呢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改善我们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您看这个莲子呢，它是可以养心可以安神的，对吧？这个茯苓芡实呢，它呢具有很好的健脾养胃和胃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一个中药的这个相当于是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剂吧，对于这个健脾和胃养心啊，都能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呢听众朋友，就是说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案哈，首先是抗纤维化的方案是一个基础的方案，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以这个叶黄素、越橘提取物为主的这个抗氧化的合剂，这也是一个基础的方案。然后在这个基础的方案之上，我们采用这个残花虫草补肾的方案，同时呢再用这个 健脾和胃养心的这个方案，就是用中药的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的这个合剂啊，这个也是药食同源的来进行改善。那么对于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很好的控糖呢，我们还可以给到听众朋友一个就是这个您的这个控糖的一个饮食的这个方案。这个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体重，您的这个血糖的这个值，我们来为您计算。计算完了以后呢，就是每天您吃什么啊，吃多少，这个呢是会给到您一个食谱，然后同时呢再给到您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吧，作为一个营养的补充。这个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呢，它里面还含有充足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进行一个补充。这样的话呢，能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血糖被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眼底黄斑变性的这个程度呢也会减轻。 嗯， 因为这个糖啊，自由基对于这个眼底视网膜的血管的这个网的损害呢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发病率非常高。就是因为糖尿病眼病的病人呢，更容易发生动脉硬化，更容易发生这种微血管的堵塞和损伤，更容易有更多的自由基侵害到我们眼底的这个部位，让我们眼底的微循环发生损害，让我们眼底由于自由基的增多发生眼底的黄斑区的这种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糖尿病的病人这种失明率呢也会增高。所以呢，我们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讲，根据中医的不同的分型，我们也是采取一个复合的这个方案进行改善和治疗。 所以不管您现在已经有黄斑病变了哈，这样的眼部疾病，或者说呢您现在有三高，因为三高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也有可能并发出呢眼部的一些疾病，尤其是糖尿病人哈，所以呢都应该采取刚才贺主任提到的一些方法进行很好的预防和改善。当然具体到您个人的病症啊，用什么样的办法更合适，这还要根据您的这个健康风险评估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给您一个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听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已经十多年了啊。通过我们介绍的一些内容呢，大家也是积极的养生保健哈。有些朋友真的已经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啊，身体真的是非常好，所以经常跟我们说，哎，咱们什么时候去旅游去啊？哈，尤其在这样一个金色的十月，非常好的季节。那么经过大家的这个要求哈，我们养生之道节目联合世卫联合，我们共同举行了一次延安之行。 嗯， 那应该说延安呢是革命的圣地哈，它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和革命的遗产，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想去看一看哈。确实说到它的这个革命的遗产哈，还有一些这个遗留下来的历史的遗物啊，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啊，大家知道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壶口瀑布，这个地方， 壶口瀑布是山西跟陕西的交界啊， 对对对， 非常的壮观， 真的值得一看啊。另外，大家也可以参观一下中华始祖圣地黄帝陵，这也是非常棒。另外呢，有一个陕北小村庄是名扬九州了，这就是梁家河，这个 老知青非常怀念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这个知青的旧居啊。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的一个旅游点了， 对， 所以大家特别想去看啊。另外呢，不用说了，就是延安象征啊，它非常巍峨的宝塔山啊，确实这个宝塔山呢，它融入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文物、革命旧地为一体的一个著名的风景的名胜地哈。当然了，说到历史的遗物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哈，很多的刻字，这些刻字可都是名人留下的，比如说范仲淹啊，用隶书刻下了嘉令山。另外呢，像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等等题目啊，这些都非常的著名啊，都是一些历史名人留下的，所以特别值得一看。但是我们只有4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呢是额满为止，赶快报名了。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